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6集，窝里斗。陆峰尴尬地搔了搔头，身后一些小徒弟也很无奈，旁边还有几个背着手的年轻人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，乐得看热闹，可能也是十大高手里边的。 这哪像同门师兄弟啊，同门之间应该彼此关爱，情同手足，一个门派的人就是一家人，兄弟打架了不去劝架还看热闹，这么仗。 大概察觉到了展昭略感失望的神情，陆峰也怪不好意思的。天山派贵为武林之首，如今窝里斗，他这个做掌门的也叫不停，叫人看笑话，有损天尊威名啊。陆峰下意识地看了看白玉堂，白玉堂没带刀，他不过是出来走走，没想到会遇到打起来的。起先倒也觉得没什么，估计陆峰劝一劝也就不打了，没想到两人回陆峰的那一句话如此无礼，让他有些不痛快。天尊对天山派弟子向来没什么要求，只有三点：第一，不准作奸犯科，欺凌弱小；第二，兄弟和睦，禁止内斗；第三，对掌门陆峰要尊重。这一帮子所谓的高手，半桶水不到咣当响，把天尊的话当耳边风。这时外头赵普他们也跑上来了，小四子坐在赵普胳膊上，好奇看着院子里的激斗，凑到赵普耳边： 舅舅，他们身上都流血了。 赵普微微挑了挑眉，这两人内力都不弱，刀锋过处难免受伤。话说回来，这天山派简直不知所谓，同门打成这样，照他看来就该军法处置，两个都砍了以儆效尤。他正不满，身边公孙不冷不热来了一句： 这是江湖门派，你当个个都跟你军里的兵似的那么听话？ 也对。 说完了，赵普愣了愣，跟公孙对视了一眼，有些纳闷： 这书呆子怎么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？ 公孙继续观看战局，他更好奇白玉堂会怎么处理这次的内斗，倒是没多想。小四子看了看赵普，又看了看公孙，眯起眼睛，神情有些小微妙。看来了那么多人，天山派好些小徒弟都觉得挺丢人的，纷纷劝架。王洛还不乐意了，吼了一嗓子： 都给老子滚，谁插手我杀了谁。 话没说完，就见白影一闪，王洛和程志都打了个愣神，回过神来，刚才一阵晃，再看手上的兵刃没了，一时间两人都愣住了，面面相觑之后，似乎是完全不敢相信，在场众人也都愣住了。紫影轻轻撞了一下折影，使了个眼色： 白玉堂那么厉害吗？我万一跟他打，不会被他干掉吧？ 折影也觉得奇怪，白玉堂这招实在是吓人了点儿。按理来说，这天山派十大高手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，刚才两人过招大家也看见了，这不是两个饭桶啊。可白玉堂怎么就一下子拿了他俩的兵刃？倒是展昭和赵普很淡定，白玉堂这招的确够吓人的，但事实上是源于他那诡异的轻功。白玉堂得天尊真传，这一招叫如影随形，顾名思义，就是这轻功身法施展起来跟影子相仿。此种功夫极其难学，但是也极其能唬住人。今天这位小师叔祖看来是要在这帮大龄后辈面前露一手了。果然一招镇住了失去理智的两位高手，他俩一起望向白玉堂，微微愣了愣，都扭转脸不说话了。陆峰长出一口气，展昭无奈： 江湖武林果然是凭功夫说话， 果然还是小师叔最好用。 白玉堂将刀交给了陆峰，示意他处理。陆峰接了刀，小心翼翼放在一旁，问王洛和程志： 你们俩什么争执，要搞到同门相残这么严重啊？ 王洛此时也回过神来了，恶狠狠瞪了程志一眼，也不理会陆峰，过去一把拿起刀，转身就走。 哎，王洛！ 王洛连脚步都没停，根本不理会。展昭和赵普都觉得有些窝火，这人真嚣张，十分欠揍。王洛还没走出去几步，突然就听身后白玉堂开口说话了： 你走错方向了。 王洛微微一愣，回头看，白玉堂看了看王洛，又看了看程志，伸手往后一指： 下山的路在那里，给他们收拾细软，从今天起，天山派十大高手改成八大，两人逐出师门，永远不准再回天山。 你说什么？ 白玉堂一句话，王洛和程志脸色就一变，陆峰也是看着白玉堂，他比较心软，觉得这惩罚太严厉了。 怎么，你不是聋的吗？原来听得到，刚才掌门叫你，你怎么不答应？ 王洛脸上有些尴尬，程志跟他性格不同，知道白玉堂不像陆峰那么好说话，天尊又是出了名的宠他，别说撵走两人了，就算白玉堂把天山派解散了，一把火将天山都烧了，天尊也不会多说一句话。程志白了王洛一眼，主要是这莽汉太不会看脸色，平时不给陆峰面子也就算了，今天当着白玉堂和那么多外人的面，也不知道收敛一些。而此时展昭点了点头，觉得是该这样，赵普还嫌太便宜那两个小子了，至少得100军棍一个。王洛和程志此时都有些后悔，可奇怪的是，十大高手这里也有几个，虽然白玉堂叫不出名字，但是都眼熟认识，而王洛和程志也各自有不少手下门徒，在天山那么久，朋友总有一两个吧，可问题是他俩就这么被逐出师门了，竟然没有一个人给他们求情的。展昭暗地里啧啧了好几声， 真不知道该说这俩平日做人太失败，还是说天山派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，怎么同门之间这么冷漠呀？在这种地方学武功有什么意思？ 陆峰见程志和王洛脸色苍白，满脸的悔意都看着他，那意思是讨饶，就替他们求情。 师叔，要不然…… 只是他还没开口，白玉堂对周围众人都摆摆手： 小事情，都散了吧，该干嘛干嘛。 说完，白玉堂一拍陆峰，示意后边包大人和庞太师已经等很久了。 干正经事儿。 陆峰有些尴尬，展昭和赵普对视了一眼。 哎呀呀，白玉堂平日里深藏不露，腹黑起来要人命啊，这俩高手被赶出师门了，他还说是小事儿。 陆峰也知道他这个失职的脾气像极了天尊，现在求情估计也没有用了，回头看了看程志和王洛，陆峰一个劲儿使眼色： 站着干嘛呀，讨饶啊。 王洛和程志对视了一眼，都有些尴尬。怎么讨饶？天山派这几位高手没人管已经很久了，对于陆峰这个掌门，他们向来不当回事儿，人昂着头太久了，早就忘了低头是什么滋味了。最后眼看着白玉堂他们都要走出院子了，就听到咣啷一声，众人回头，只见王洛扔了刀，跪倒在地： 请师叔祖务必收回成命，王洛愿意认错。 原来是个粗人，还以为天山派的徒弟都是白玉堂那款的呢，感觉还有缺心眼的。 练武的本来就粗人居多。 这也知道？ 小狮子仰着脸一直观察两人。 又是眉来眼去啊。 程志犹豫了一下，也跪下赔礼。 请师叔祖随意惩罚，但是不要准我们出师门。 白玉堂和刚才王洛的情况差不多，当作完全听不见，带着人继续往外走。展昭微微一笑，很奇怪，当年天尊为什么不让白玉堂做掌门。他不笑的时候特别严肃，还挺有一派掌门的气势，就是年轻了点儿。还是那句话，白玉堂虽然不记得这十大高手，但十大高手可记得他的。这位小师叔祖的脾气和天尊几乎一模一样，说出去的话不会反悔，作为天之骄子更加不会顾及别人的感受，求情恐怕没用，但是如果真的被逐出师门，那日后他们要怎样立足？王洛性格比较火爆，说话也直接。 我不尊重掌门，私自械斗是我的错，甘愿受罚。但是我要杀程志是有理由的，只要不赶我出天山派，让我从今以后跟狗一样夹紧尾巴做人都行。这样满意了吧，师叔祖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